哎，哇，翻嚟第三节啦，一声之后咧就翻嚟第三节嘅血统解封啦，第十九集啊，继续有荣少， 系咪先人？ 系啦，今集就讲呢个巨星陨落，你睇答答出边啲问题先。 系，喂，你哋讲嗰啲全部都仲喺度嘅，大佬啊， 尹光啊， 夏金城、蔡枫华、李秋霞，哎，李秋霞唔喺度系嘛？ 我唔记得啦，呢啲 李秋霞咪做咩唱歌仔靓嗰个啊？ 好似系唔喺度啦，唔喺度十几年。 系啊，喺庙街卖唱碟噶嘛。 卖碟噶嘛，系啊。阿尹光啊，真系少你阿爸啫嘛，你真系话掟咗系。好，好嗱，今次嘅 蔡枫华早期 OK 啊，老生系啊，佢都系作曲填词噶。 系啊，蔡枫华真系可能呢啊。你讲嗰啲节咧，蔡枫华都有啲影响嘅，因为我啲节咧就讲一个艺人嘅情绪病嘅。 冇错。 好，我哋去0301哥哥。 嗯 啊，呢次系讲哥哥嘅，系好翻翻嚟先，系啦。张国荣咧就受呢个情绪病嘅困扰嘅煎熬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讲下哥哥啦，佢嘅出生年个年份咧就系1956年嘅九月啦。佢过身嘅时候系2003年4月1日，46岁。系啦，咁啊，讲阿张国荣啦，哥哥啦，咁同年时间咧，佢叫张发忠， 嗯， 佢唔系叫做张国荣嘅，咁啊，昵称啲人咧就叫佢啦，即系个花名啦，哥哥啦，同埋跟住呢个名同我一样，有人叫做荣少，唔好笑住先得噶。嗱，我荣少咧就 系 搞笑个笑， 系 嗱，阿张国荣嘅荣少咧就系少爷嘅笑，系完全唔同嘅，因为佢12笑啊嘛，系啦，咁就唔同我啦吓，出边唔好笑。出边做嘢我唔好笑， 我不嬲都有，我好细个识佢啦，由细到我一识佢就叫 Leslie 噶咯。 Leslie 啊 ，Leslie 系啦，好佢0301，佢后生少少嘅时候个样咧，啊比较清秀少少啦。喂，个头好似蔡枫华， 呢个头就系我师傅剪噶啦。 系啦，哇坚喎，系好翻翻嚟先啦吓。咁佢1977年咧参加丽的嘅电视台咧举办嘅亚洲业余歌手大赛，凭呢个American Pie， 冇错， 系啦，就得到呢个香港区嘅亚军， 但系冠军嗰个就退出咗乐坛咯。 吓，边个嚟噶？唔识。 有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嘅，唔知第三届定第四届，你上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。 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，当日咧好似唱呢首歌咧之后咧，阿莫文蔚咧好似唔知送咗扎花俾佢，靓妹样啦，莫文蔚啊，吓咁好啦，咁佢喺82年到83年啦，就推出呢个风继续吹咧，就成名嘅， 嗯， 好啦，横跨成个80年代啊， 唔系风继续吹又大傻，诶、嗯、开始劲啦。是咩啊？嗰、那个叫咩 ？Monica， 83年嘅，成、个80年代咧就领导住呢个乐坛。当日咧，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 ，Leslie、Alan 同埋 Anita， 即系话梅艳芳啦、啊张国荣同埋呢个谭咏麟咧，系玩晒啊！每一次嗰啲咩十大中文金曲又好，即呢个未到四大天王时期啊，甚至乎呢、這个叫做劲歌金曲啦、都好。都话佢哋囊括嘅啲奖， 系 好恐怖，好犀利。 嗰阵时十大劲歌金曲，哇，唔系有阿妹喺度啊，几乎男仔攞晒。 系啊， 冇女性 啊。系啊，所以就好厉害啦。 即系等于当年嘅英国美国嘅标榜流行榜里边咧，十首歌里边有7首， 唔系嗰只神， 有八首。八首都是英国人攞，英国乐坛啊，乐队或者歌手攞，咁先一嘢整咗个 Michael Jackson 出嚟啫嘛。咁你知美国佬唔可以俾你独大， 冇错。但美国佬嘅文化就即系唔够深厚咯。当年啦，系啊， 不嬲都系英国乐队犀利嘅，犀利啲嘅，系啊。 好，咁啊，跟住阿哥哥啦，张国荣啦，佢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去唱歌又得啦。拍戏又得嘅， 系， 所以佢咧，对于佢嚟讲咧，我觉得系一个艺术人咯。 佢亚视做好多好多青春嘅电视剧噶嘛， 系啊，点24尾啊， 系啊，喂，佢未红嗰阵时咧，反而阿 Danny 啊，同埋蔡枫华红过佢， 冇错。 系啊， 佢直情去唱歌咧，去嗰啲好似唔知大会堂定唔记得咗，都唱歌啦。佢曾经试过咧，嗰阵时去拍青装剧咧，剃光咗个头咧，跟住就将顶帽咧掟俾啲观众，即系嗰啲台下边啦，跟住俾人掉翻转头。我话哇，嗰刹那真系好心酸，佢嗰晚翻屋企系咁喊。 但佢系一个好勤力嘅人咯， 勤力系啊， 因为我嗰阵时一路帮佢整头，一路嗰度唱歌嘅， 系好专业添啊，嗰人 系啊， 系啊，佢觉得佢出得嚟台前边嘅话咧，佢一定要以最完美 最好状态，同埋咧一定系做足功课，练到最好嘅歌曲咧，就出嚟见人啦。佢就觉得唔可以有瑕疵。 系啦，啲人冇搞错，阿哥哥有食烟，但系佢食烟系唔入肺嘅，系扮嘢吸下吹入去。 嗯， 系啊。 所以对于而家嘅乐坛嚟讲咧，我觉得出唔翻呢啲。 啊，我仲记得佢。佢嗰日咧，佢好中意唱嗰首咩《Santana》，咪《Santana》嗰首《She's Not There》，系系成日喺度唱，哦，听到熟啦，唔好再唱啦，成日同佢玩噶嘛。 嗱，咁样佢当然啦，成个八十年代啦，佢哋领导乐坛啦，但八九年喺佢最高峰嘅时候咧，佢就宣布退出乐坛，举行呢个张国荣告别乐坛演唱会，喺红馆只演咗33场。 嗯， 系啦，咁其实我哋都觉得系啦，因为当年咧，好似唔知1989、1990年咧，谭咏麟同一时间都话唔再攞 乐奖 啦，系啦，都差唔多时候，系啦，因为都想希望咧，将个乐坛俾啲其他新人或者其他人去。 喂，你两个一摆落嚟，咁就第二年就冇攞啦。 就好似陈宝珠同埋萧芳芳咁样，永远喺台下边，唔系 Leslie 嘅歌迷就系 Ellen 嘅歌迷， 系 成日都喺度有啲摩擦嘅嗰时候， 其实佢基本佢两个冇嘢， 佢两个 friend 噶，冇嘢噶。 佢两个即系好似 Danny 又话同佢唔啱，其实佢喂个取向一样，点会唔啱啊？系嘛？即系唔好搞，即系你啲乐迷又喺度觉得佢哋两个唔啱啫。 系啦，但系1995年咧，佢就凭住呢个啦，即系推出新唱片啦，《宠爱》啦，就后来咧就宣布就复出嘅。 嗯， 嗱，咁其实我想讲啊，哥哥呢件事咧，张国荣啲系哥哥，就系《倩女幽魂》之后咧，阿黄祖贤叫做哥哥咧，之后就用呢个名咯。 系。众人哥哥， 众人哥哥啦，系啦，好啦，咁啊，讲到呢一度咧，我就要去一去相啦。0303，其实好潇洒噶，好靓仔，真系靓仔。 如果我外甥咪专追住佢啲头，佢剪咩头，佢剪咩头嘅咧？ 真系靓仔，真系冇得讲，系完美啊！0304， 佢系女生男相，唔系男生女相嘛？ 嗱，其实佢有啲同我外甥有啲似样，系啊，系啊，我都惊我外甥啊，真系吓咩啫？指咩啫？出边啲人，出边啲人又唔入嚟做节目，又指嚟指去，又边度中指我食啊？吓啊！告发你啊！吓，陶老细，好嗱，呢个就系佢哋拍戏嘅时候个样啦。好啦，跟住《霸王别姬》啦，0305，系啦，呢个哇不得了啊！呢个，如果你系中意哥哥嘅人咧，系见到佢呢个扮相发咗癫噶会。 哇！佢大佬佢又佢仲要港台。日韩 系啊，好犀利。 嗯， 跟住咧呢幅相咧，唔系个个都见过噶啦。0306，佢哋两个关系非比寻常。 嗯， 但系我觉得呢幅相咧，好似尖尖嗱，大家观众听众啦，睇下会唔会觉得呢个荧幕上面个状况好似染污咗哥哥只手咁样？ 嗯， 系咪啊？啊，先人觉唔觉啊？ 觉， 我翻嚟啊！系啦，点住佢嘴，哎呀，真系啊！好啦，咁我哋时间一转啦，就讲一讲翻于阿哥哥嘅身亡啦。2003年4月1日晚上6:09左右啦，阿哥哥咧就喺文华东方酒店嘅24楼咧就堕下就死亡嘅。 嗯， 好啦，佢堕下嘅时候咧，初初嚟到嘅救护员唔知系哥哥嚟嘅。 嗯。 咁啊，经过一番嘅查证咧，就发现就系、是、张国荣啦，就当日我哋用紧中文嘅 call 机嘅，当晚我就冇紧诗嘅，即系练习紧冇诗， 我喺度食紧粥， 食紧粥系，咁就我同我一齐冇诗嗰个男仔叫辉仔，辉仔个爸爸咁啱又叫张国荣，咁跟住我睇到个 call 机响啦，我突发新闻咁，跟住张国荣过身都望一望辉仔，咦张国荣唔喺度咁。跟住我你都唔好咁难过啦，咁同嗰个辉仔讲，辉仔话我知你系贱人，一定咁讲，即系想打爆我。我见到，但你只不过系愚人节，我都以为讲笑， 冇人信啊嘛， 冇人信，我都以为讲笑。当然啦，之后我 系新闻出都唔信啊， 系 新闻，你知6:30新闻噶啦嘛，已经 冇错。 死咗唔系话， 唔系嘛，系咁突然，好突然咧，即系个巨星陨落啊嘛！呢集讲巨星陨落就系好突然咁，嘣一声。 喂，仲要去拣嗰个方法，冇人信嘛？ 冇错， 即系佢好中意靓噶嘛？ 冇错，佢系一个完美主义者。 佢梗系啦，佢系处女座噶嘛？ 嗯， 点解你喺喂跳落嚟散开晒咁啊？分分钟 系啊，爆开晒系啊， 好。但系人哋话佢好潇洒噶，目睹人佢系谂都唔谂，好潇洒乜揿条栏杆就跳落去。 即系冇停留过。 其实佢都已经俾呢个情绪病啦，有啲人话抑郁症啦，其实证实咗抑郁症嘅，煎熬咗好耐，佢好辛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嗱呢段嘢我特登写俾你咧，俾阿先人读一读佢个遗书噶啦，呢一段嘢系啦， 睇唔睇得明？ 我等下写清楚啲。嗱呢段就是哥哥嘅遗书啦，系嘛？英文嚟嘅呢个。 多谢各位朋友，多谢麦列菲菲教授。呢一年我好辛苦，唔想再忍受。多谢糖糖，多谢家人，多谢肥姐。我一生冇做过坏事，点解会咁样？ 嗯，好，系好啦，好翻翻嚟啦。佢其实入面咧有几个人嘅，肥姐过身我哋知道啦，即系同阿哥哥好 friend 嘅。嗱，当中咧有嗰个教授啦，麦列菲菲教授就帮佢治疗一个情绪病嘅呢个抑郁症嘅。好啦，当中有个人叫糖糖，糖糖咧就系唐学德先生。唐学德先生系边位咧？大家可以去0307。嗱，呢个就系哥哥啦，同埋阿唐学德，佢哋系情侣关系。 讲真，啲记者咧好俾面，佢两个一齐嘅时候唔影嘅，即系你谂下，你谂下 Leslie 系几瘦啲记，你知记者炒花生，依家就叫炒花生。 唔系，下一张相咧，我想俾大家睇，影到 唔系，即系唔多啊！我意思系唔会成日追住佢杀咯。 明白，系佢同记者好 friend 噶，佢叫啲记者叫八婆嘅，系佢哋互相以八婆嚟称呼大家。0308。啊！見到佢哋兩個都好開心啦，係個回眸啦。好咁啊，去埋0309，我哋去過身嘅時候嘅狀況啦，係啦，嗰、那個欄杆斷咗嘅。好0310啦，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阿糖糖啦，唐學德先生其實就需要人搀扶，係好傷心。 阿車妹咪冬天長，你正經啲啊，唐英年。 咩唐英年啊？就系、是、好，翻翻嚟先。嗱，唐唐咧，唐学德先生表示啦，咁喺张国荣自杀之后啦，即系喺4月2日咧，就发咗一个叫做即系、就是、一个记者访问佢，就表示好伤心咁讲啦。其实哥哥咧曾经喺呢个2002年嘅11月，即系话喺佢呢次自杀之前啦，半年左右啦，就曾经喺屋企咧服食呢个大量嘅安眠药自杀。不过，佢。获救咗，即系叫做有人知道咗之后救翻佢。有啲人就话佢咧，可能就拍嗰套叫 二度空间， 就令到佢得咗呢个情绪病。因为嗰套戏 抽离唔到啊， 嗰套戏其实系好郁结嘅嗰个。 其实都唔多讲，佢又唔系好恐怖。但系咧 都好恐怖噶、啊。我嗰时第一次睇夜晚睇咧，我真系瞓唔着噶嗰晚。 即系你知我唔怕嗰啲嘢。 你知我怕嗰啲嘢啊嘛， 如果你讲到 我唔怕打交，我怕嗰啲嘢啊嘛， 咁系，所以啱啊，唔怕你就一齐 怕痛，但系惊呢啲嘢， 瞓一晚系嘛，唔系啊，即系抑郁症呢样嘢咧，即系嗱，讲真，有好多人会觉得好奇怪嘅，喂，你张国荣，你要名有名。要利有利，你亦都揾到你嘅另外一半，系咪先？你知嗰、那个你 即系个取向啦， 那个取向咧好难揾另外一半噶嘛， 唔容易揾咯，就唔容易揾。 咁你身边朋友又多，系嘛？啲 fans 又对佢 好 爱戴，点解会有抑郁症咧？嗱，呢个就系 point 啦。当你以为乜都有嘅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原来系好空虚咧，即系你一个闹市嗰度。觉得自己嘅孤独咧就最惨嘅， 最惨一样嘢咧，因为系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就系、是、你头先以上所讲嘅嘢，佢有齐晒，佢要喺个最高峰嗰度，永远都保持住呢度，好攰啊！ 系啊， 下一刻我再追求啲乜嘢咧？ 系啊， 下真系最辛 苦。但同埋佢系一个， 点解我哋唔会自杀？ 系，即系我大把嘢追求。 唔系啊，第日翻工啊，开工啊， 即系唔得人谂。 你唔得人谂啊，仲开工啊？ 嗱，佢点解？佢又嗱，佢 出边有笑啊！ 佢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，即系佢好中好识得开解人嘅。 冇错， 咁就死啦。到佢有嘅时候，边个开解到佢？ 冇错。即系变咗好容易会入咗个死胡同当中出唔翻嚟。 系啦，同埋佢第一件事咧，佢会谂：喂，你点开解到我啊？系咪先？你点会清楚？你成日都系你讲俾我听啫嘛，你好少听我讲噶嘛。 同埋佢亦都可能係，如果想啲朋友开心咧，佢未必会将自己嘢讲过。 冇错，嗱呢个最紧要，因为佢成日都喺个最高峰嗰当中咧，佢觉得我唔应该带俾一啲负面情绪，或者唔应该去令到大家唔开心，所以咧乜嘢都孭晒上身。咩嘢都自己活仔吞咗，喂人脑会爆炸㗎咁样。同埋呢后来啲医生讲呢就话心理医生讲啦，佢係应该系个脑部嗰个分泌有少少问题，令到佢个抑郁症系真系好难去。 係好惨嘅。咪最惨你揾唔到嘛。 嗯。 你唔知自己想点嘛。即系我识好多人都系讲，喂真系好，你系人都羡慕有佢嗰个咩喎，佢但佢成日唔开心喊㗎。 好嗱。呢一節咧係時候又要完啦，出面又聊緊啦。好，轉頭翻嚟繼續有我哋第十九集嘅巨星陨落啊！轉頭見。 好，轉頭。